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来自于江美琪《那年的情书》。读完这封情书，我听到有人在这样呢喃：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好像你常常这样疑惑， 总说为什么。你还小，我比你大一些，按理说我应该让着你，可我时常任性的像个倔强的孩子，总让你担心。那请你和我一起来听这首夜歌，它就叫月光倾城。 月光下的城，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，人群里的风，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谁不知不觉叹息，他那不知不觉年纪，谁还倾听一夜之久的美丽。早晨你来过，留下过，弥漫过樱花香，窗被打开过，门看过，人问我怎么说，你曾唱一样月光，曾陪我为落叶悲伤，曾在落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，那些飘穿被雪覆盖的再见，那些飘满雪的冬天，那个不带伞的少年，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，那穿被雪覆盖的再见。月光下的城，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，人群里的风，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谁不知不觉叹息，他那不知不觉年纪，谁还倾听一夜之久的美丽。 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， 我想 我可以 这里没有别人， 睡得很安稳， 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应该说重新再来并不困难， 但有时候生活虽然是覆水难收，但只要你用心去挽留，一点一滴的去抚摸他的心情，生活还是会原谅你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即使两个人分开了，回忆这种东西也常常会带他来找你。好，我们休息片刻，马上回来。 Of happiness open, let your eyes tell the story, like words burn upon a page, and you sail upon a wind that blows above the misty sea, and sing barefoot on the soft earth, touching edges of a

许美静的迷乱。今夜一见面，禁不住便陷入了迷乱，那是一种情感的纠缠。可我不认为这很庸俗，更不觉得这是一种煽情。我只是想把一些心情，或者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故事，用夜歌来包裹。如此单纯的想法，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。即使你会说这很幼稚，也罢。好，来听这首张栋梁的《那年》。 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，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人愿意说实话？否则不会让见面的气氛如此的尴尬。用尽力气挤出一丝的笑，都那么牵强，真的是很可笑吧。你怪我个性有太多缺陷，太少的体谅。我怪你总是在逃避责任，让关系紧张。那些当初的谁是有谁非，谁也都不肯让。如今很幸福的话，我们又何必刺伤对方。 这是唐娜的你我，你我这叫什么？也许这就叫爱，这就是那该死的爱，就像该死的温柔一样。我现在有些担心，因为我不知道这首歌会给你此刻的心情造成怎样的影响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，我希望你得到安慰的同时能够冷静下来，但是千万不要让冷静变成冷酷。今夜你接受了一次音乐的考验，我是武哲彤，这里是夜歌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你怪我个性有太多缺陷，太少的体谅。逃避责任，让关系紧张。那些当初的谁是有谁非，谁也都不肯让。如今很幸福的话，我们又何必自伤对。傻子说的谎还